故事的美好是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渴望过的。我觉得那时候的南瓜马车、白雪公主都非常的美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飞儿乐队，《你的微笑》。 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 would spend time with you, but that it cost me to pray to Iggy. Iggy give him one more chance, but busy Iggy wouldn't even give him one more glance. See, it's a thin line between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Slim waist, thick cake, the whole world want a piece. Bad girl, good, will make you lose your mind. All of the boys begging Britney, hit him one more time. It's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华冠年中庆，半年半价，华冠中心店、华冠天地城关店、涿州店，6月15至18日半价吃喝玩乐，还有众多大牌名品全部半价，更有超萌小黄人带您一起嗨，详询店内明示。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6月18号，位于北京大兴区黄村镇慈各庄桥南京南汽车园内的北京京城悦吉利，联手位于房山岩村镇岩村公交站北侧的沃德龙鼎，举办万人血拼团购季，共同见证吉利汽车星辉之路上的又一亮点时刻。6月18号当天，新车团购、DIY 互动节目、售后续保、延保、养护品、老客户优惠新政策将全部呈现，邀您以全新的方式莅临品鉴。世界献血者日，通过这一特殊的日子，感谢那些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自愿无偿献血者。无偿献血，从你我做起。今天是6月14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一台古老的留声机，在百年之前就已找到了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愉悦的留声机，带你一起向经典致敬。 爱情就像是一部留声机，重复着相同的旋律。 再一起看每出戏，再一起叹每口气，在世上同偕到老的芳味，每分钟也抱紧你，没有一秒共你别离，还携手看着生与死，坐着卧着都分享，日日夜夜也为彼此设想，站着望着都分享，就在梦内发掘这真相。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一个人从镜内发展恩爱。除非 两个人同时占有的霸 旁，没有一秒没我在旁，还群手看着天空黑如光，坐着卧着都分享，一日夜夜也为彼此设想，站着望着都分享，就在梦内发掘这真相。 始终我好俾心机咁唱埋呢隻，希望今晚嘅开心大家储住佢，慢慢慢慢用，发散嚟用，每日都咁开心，最紧要呢样嘢。好多谢你们， 欢迎回来，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与我常在》，那么接下来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听一听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因为林夕说《再见二丁目》可以当作写词的教科书，一起去听一听教科书唱出来的歌词是什么样子的吧。 满街脚步突然静，什么都不紧要，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不亲切至少不似想你般奥妙，情和调随着怀缅。

欢迎回来，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站在高岗上》来自张惠妹，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很多外国的朋友都会去翻唱这首歌曲《康定情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龙飘飘唱的《康定情歌》吧。 喜欢我，我是。